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同学，大家好。我们深入经藏之后啊，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诸佛菩萨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个清净法身，所以真诚的爱心出自于自然的流露，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平等的爱护，怎么会做出残害众生呢？这是，所以在感应篇里面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汇编做了相当详尽的解释。我们也曾经报告过，在这一段文字里面给我们举了几条的例子，说一切众生贪生畏死，爱亲念旧，知痛觉苦，跟我们自己确实没有两样啊。我们只要细细的去观察，这些现象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佛教人修行修正错误的观念，修正错误的行为，教我们时时刻刻提起关照的功夫啊，什么叫关照呢？不落在情识里面，而用智慧，真实智慧观察一切事理，就叫做观照。真正觉悟的人啊，他们讲头头是道，左右逢源，这个话说的有味道啊。 这些话世间人很难体会，初学的人也不容易体会啊。所谓道，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谓缘，就是它的升起，它的因果转换，历历分明。这个是讲的根源呢，啊，左右逢源。根源并不在远处，就在眼前。啊，今天世人所探索的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就在眼前。必须见到的人、证到的人，他才能够了然啊！啊，所以告诉我们，决定要存心仁慈，决定不可以做伤天害理之事。人要懂得自求多福啊！他这里举出几个历史上的公案，过去读书人多半都曾经读过啊，佛经里面讲的。一切众生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啊，王珂杀羊，待客，羊在客人面前跪下来流眼泪，你想想看，他知道爱惜生命，我们看到这个情形，还忍心杀羊吃肉吗？啊，所以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动物，啊，前几世我们听到天目山奇居士啊讲放生放这个鳖的事情啊，你看看这个鳖有灵性啊，啊，一听说别人不杀他了，要放他了，感恩呐，五体投地，那种种种表情，我们能看到。知道动物跟人完全没有两样啊，凡是有生命的动物啊，他被人抓到的时候啊，知道自己要被屠杀，要被食啖啊，那种痛苦我们从他表情上能看到，垂头丧气啊，在那里流眼泪啊，那种可怜的状况 与人有什么两样？而一切众生真正是人，有眼没有见到，有耳没有听到，有心没有感触到啊！任意的宰杀，满足他的食欲，借缘造业，无过于此啊！啊，圣人教导我们，天道好还呐、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所以护身放身不摄一切众生肉，这个功德最大了。我们要时时警惕自己，不但有情的众生要爱护，树木花草也有灵性啊，我们仔细观察都能感触到，我们爱这棵树，这棵树就长得特别好，它有回报啊，共建你欣赏啊。我们爱花，这个花开得特别美啊，好像真的我们有情爱的交流，这都是事实啊。不但花草有感情呐、啊，连这个石头都有感情，矿物也有感情呐、啊。华严经上给我们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冷静细心观察，都见到了。古时候僧公说法万事点头，我们深信不疑，所以在这一段文字里面，这是苦口婆心劝勉我们，生日过生日不能杀生呐、啊！人庆长寿啊，杀害众生来宴会庆祝自己的长寿，叫人家短命。哪有这种道理？于情于理都违背了。庆祝庆生杀生造业来庆生，诸位想想看，这合不合情理？本来自己寿命很长啊，因为年年这种方式庆生，把自己的寿命减损了，不但寿命减损了，来生的苦报给这些众生界的冤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明眼人看得清楚啊！ 庆生作寿断断不可以杀生。他这个里头举了很多例子，丧事不能杀生，丧以爱为主啊，宴请宾客以素食为最佳，祭祀不可以杀生。这个佛在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念过地藏经的人要记住啊，你每一年祭祀你的祖先，祭祀你过世的家亲眷属，中国人每年清明要祭祀，中元祭祀，冬至祭祀，如果祭祀杀生去供养，地藏经上说了，亡人不但不能得福，加重罪业，为他而杀的。增加他的苦报啊，这是我们在世的活人无知啊。他都在过去，罪业已经很重了，怎么忍心呢？再加重他的罪业？所以我们意念情爱之心呢，造成了因无知而造罪业，加重他的苦难。明了这些事理的真相，决定不忍心的杀生祭祀啊，拜佛许愿更不可以杀生，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来不及了，怎么可以杀害众生去祭祀佛菩萨？下面又可以给我们说结婚宴会不可以杀生请客也不可以杀生再说到隐身换一句话说我们在社会必须要有正当的隐身事业凡是杀害众生这些事业不能发财你所得的这些利润绝不是因杀害众生你才得到这个利润的你才发了财的你的财运是你前生修布施所得来的佛讲得清楚 你修财布施，你得财富；你修法布施，你得聪明智慧；你修无为布施，你得健康长寿。啊，如果你在这生再生，啊，你从事的是杀害众生的事业，啊，虽然你现前得富贵了，啊，你的生活过得很优裕，过得不错了。可是你要知道，你这个财运不是因杀生而得来的，是你前世所修集的。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你都会发财。啊，命里头没有财，啊，比如说你开这个酒楼、开饭店。为什么别人开这种做这种生意不赚钱，你做这个生意就赚钱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发现了，赚钱是命里头所有的，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都赚钱了。杀害众生生命的这种行业，你前世的福享尽了，恶报就现前了。所以我们很冷静很仔细的观察，就知道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人生的行业要选择，决定不能干杀害众生这种行业。啊，这种行业对自己决定不利。眼前所得的这个利润，决定不是因为这个行业而得到的。这个行业在往后的果报有的受了，我们要去悟啊！那么再讲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奉养父母，也不可以杀生呐！宿舍里面养分你已经摄受不尽了，何必要杀害众生？我在年轻的时候很幸运的遇到佛法，读到《了凡四训》，读到《感应篇》，我很相信这个道理。我26岁，下半年，把这些理论、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我就发心吃长素啊！我素食吃了50年了，而且生活很简单，一丝毫不浪费。我的身体状况不比别人差了。精神很好啊！ 每一天讲经两个小时，一天都没有缺。这个是可以跟大家做个样子。如果你们要说素食没有营养，素食不健康，你仔细去看看出家人。可以增长你的信心的，改变你的观念的。后面说养病不可以杀生，更应当爱护一切众生的生命，我们自己才能得长寿啊！无为布施是健康长寿之因呢。后面也有一条，这是讲道教。道教做法会也用三生即神，我们替神明想想，正知聪明谓之神，神还贪图你血腥的祭祀来保佑你吗？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法会祭神呐，不能杀生呐。幕后说世俗过年，过年家家都杀生，家家都吃肉啊，尤其是杀生来祭祀祖先，实在讲也是加重祖先的罪业。祖先不但不能够得福，还因而遭难，这是我们错误观念造成的。所以我们每年遇到新年要特别提倡素食，加倍的爱护众生，年节不能杀生呐。荣庆不能杀生，送礼这是人情，礼尚往来馈赠不可以杀生，鉴别不可以杀生。那么还有一些众生喜欢养鸟，喜欢饲养宠物，诸位要知道，你饲养宠物，宠物要不要吃肉？养金鱼要用虾小鱼去喂它，养鸟也要用肉食去喂它，你要知道， 杀害多少小动物啊，去满足你的宠物。你知不知道这个里头有杀业？这个里头有严重的果报。所以佛教人呐，要把爱欲嗜欲完全断掉，你才能恢复清净心，清净心才生智慧啊，智慧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上面举几个例子，希望听到的人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培养大慈悲心、大智慧心。我们每天念的回向偈，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真正发心报恩济苦，就要从这些地方落实。啊，爱护一切众生，绝不伤害一切众生。啊，这是真正报恩救苦。啊，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精义无限的深广啊，我们简单跟大家报告到此地。